这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哥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哥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哥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这两天呢着凉了，嗓子呢是烟酒嗓伺候哈，各位多多担待。相信呢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听李宗盛的歌，是吧？因为他呢能把这个人生啊唱得特别透彻，总是能呢在我们特别这个难过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能够抚平我们心中的这一切伤痕。但其实呢，除了那些特别热门的我们熟知的歌曲之外，李宗盛呢还创作过很多冷门传唱度不是太高的一些歌曲，但是呢依旧听起来温暖人心。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九月的这样的第三号第一个星期哈，哎呀，话到嘴边都不利索了哈。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李宗盛的那些冷门歌曲。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很多歌手呢都唱过这样自传性质的作品，是吧？他们在歌中呢哎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是呢这一类作品呢大部分的传唱度都不高。那毕竟呢歌中的故事往往都是歌手自己的，那别人唱出来就觉得怪怪的，是吧？不像这个情歌啊，不管是谁哎都能往上套啊，肯定不会错。那李宗盛呢也唱过不少这样自传性质的歌。1989年的时候推出的阿宗三件事，就是很多作品当中知名度和传唱度相对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当时呢是为了迎接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滚石唱片发了一张专辑叫什么呢，新乐园。就邀请公司内的一些很不错的歌手进行一些无主题创作啊，随便你们这个想到什么就创作什么。大家呢都把当时的状态用音乐来记录下来，那李宗盛呢就写了这首阿宗三件事。第一件呢是他希望女儿呢能够健康长大，第二件呢就是他说自己写歌时快时慢，时复杂时而简单，他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么第三件事呢讲的就是他的过去，是那过去无非就是，如果说唱过这首歌的朋友都会有印象，是瓦斯行老板的儿子，是吧？每天帮忙送煤气罐。整首歌呢就跟讲故事一样缓缓道出啊，如同寻常人家的琐事。但其实呢放下音乐人身份的李宗盛，那确实就是一个寻常人家的儿子和父亲。阿宗三件事。 一种好事，嘿嘿嘿。 说你喜欢我的词，总是道出你心中不与人知的事。嘿嘿嘿，我不知，我不知，我几何又是快又是慢，又是简单又是难，又是心烦，又是不知怎么办。 阿宗三件事来自李宗盛。李宗盛呢，曾为很多音乐人写过歌，巅峰时期呢不仅高产，而且用他的话说就是写一首中一首。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觉得写歌对于李宗盛来说是特别简单的事儿，但其实呢并不是。之前呢，他给张艾嘉写过一首歌叫做《短歌》，长短的短。当时呢，张艾嘉找他写歌词的时候，他的状态呢不太好，先给他了一个版本，但是呢也不太满意。后来呢又写了一首，就觉得那首呢比当爱已成往事更好，就把那首歌的词呢给了张艾嘉。之后呢，张艾嘉又把这词给了黄韵玲，让她谱曲，之后才有了这一首短歌，长短的短。其实呢，刚才我们说到了，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冷门歌，但是呢看到很多朋友留言就说到了哈，就是一句话，觉得李宗盛的歌都听过。所以说呢，相对这样的朋友来讲的话，今天放的歌可能还真不一定是冷门歌，好吧？来分享张艾嘉的这首《短歌》，来自李宗盛作词。 真的倦了吗？我会记着那些好的，因为太难得。 短歌来自李宗盛作词，张艾嘉演唱。虽然说名字叫短歌，长短的短，但其实呢一点也不短，整首歌长度达到4分多钟，算比较长的了。迷茫的景说，我第一次听到阿宗三件事那歌的时候，就觉得能把自己心里话写成歌唱出来，真的是一件非常欣慰的事儿。多么希望也能够如此潇洒地总结一下自己的过去，展望未来。嘿，我就觉得为什么不能呢？对不对？音乐人是用音乐来去总结，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方式来总结呀，对不对？加油，总结一下，你会发现自己人生会更清楚。嗯，很多朋友都说李宗盛是一个很会写寂寞的人，是吧？他的歌呢，真的是能把人寂寞的感觉说得透透的。因为有太多他的歌呢，也都是围绕寂寞这个情绪来创作的，比如说寂寞难耐，再比如说寂寞的恋人呢，等等，是吧？但其实呢，并不是每一首关于寂寞的歌都火。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分享的这一首，依然是来自张艾嘉演唱的，叫做《因为寂寞》，是吧？相信呢，这个如果不是铁粉的话，很少有人听过这首歌。那么这首歌是李宗盛在92年创作的，最初呢收在张艾嘉的专辑《爱的代价》中，后来呢李宗盛自个儿也唱过，不过呢热度始终木有起来。一起来分享吧。 会爱上我，因为你寂寞。虽然你从来不说，你不说我也会懂。其实，会爱上你也是因为我寂寞，因为受不住冷落，空虚的时候好有个寄托。众人散以后，会想念你的细心温柔。原谅我不能承诺什么，我会爱你，只是因为寂寞。 因为寂寞来自李宗盛创作，张艾嘉演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聊的是李宗盛的冷门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因为今天感冒了，所以说今天声音就显得特别的低沉，呵呵，各位多担待哈。李宗盛写过很多很有意思的歌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爱情少尉》。这首歌呢不算是热门歌曲，但其实呢歌曲的质量很高。这首歌呢有了很优美的和声节奏，李宗盛呢特意加重的这样的爆发性演唱，为歌曲注入了很多的激情热情，让人听了是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而且呢歌词和领悟啊山丘这一类歌呢很不同，算是呢舍繁就简，直取人心。 语文老师也说了，他说最近我迷上了一个叫李建清的歌手，他呢还是李宗盛的徒弟，很喜欢他唱的《匆匆》。当时呢第一次听这歌的时候就觉得太有李宗盛的感觉了，后来一查资料发现得歌词就是李宗盛写的。前几天呢去听别人的演唱会，他还做了暖场嘉宾，唱的就是这歌，但好像现场的气氛一般，好像大部分人还是不太知道他。对呀，就像不太知道很多非常优秀的歌一样，比如说这一首《爱情少尉》。 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不要以为你有完全的准备，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我将紧紧地跟随。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爱情稍微不流泪，爱情稍微不会喝醉，爱情稍微不肯睡，追求爱情不排队。 爱情少尉来自李宗盛。那么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注定不能红的歌。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李宗盛自己都在歌里唱，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首歌无关儿女情长，是吧？那么熟悉李宗盛所有歌曲的朋友大概对这句歌词呢都有印象，这就是歌曲《希望》当中结尾段落的词。歌曲呢是他写给两个女儿的，所以说可能传唱度呢并不会像那些情歌或者说是感悟人生的歌曲那么的传唱度很高，是吧？不过呢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一首充满爱的歌曲，至少可以想象得到在写这首歌唱这首歌的时候，李宗盛还是非常幸福的，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只写给自己孩子的，是吧？好吧，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宗盛《希望》。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带给我希望，如果能够陪着他们一起

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5288-6111。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下午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左右，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间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儿个咱跟各位一起聊的是李宗盛的冷门歌，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陈建就说了，非常喜欢李宗盛和卢冠廷的那几首合作作品，感觉呢都很冷门，但是呢都挺好听。还有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是2004年发行的《远行》，好像呢也是他写给自己女儿的。有了孩子之后再听那歌，确实是感同身受。景谦说，推荐一首潘越云的《锁上记忆》，也是老李谱的曲，他自个儿也唱过，每一句歌词写的都是如何锁上记忆，其实呢字里行间却都是刻骨铭心的忘不掉，嘴上说一套然后手上做一套，是这意思哈。李宗盛的歌呢确实捧红了很多人，其中呢就包括一个我们都很熟知的情歌王子张信哲。93年的时候，张信哲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有一首歌特别火，《爱如潮水》，但直到今天的这首歌依然是可以算是阿哲的代表作。那么喜欢他的朋友呢也都知道，这歌的歌词呢就出自李宗盛之手，但是呢不太关注他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作品都跟李宗盛有关，但是呢那些歌曲的传唱度远不如《爱如潮水》。那么其中有一首呢是当时比较令人意外的，叫做《我是真的爱你》。那么这首歌的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那么按照歌曲顺序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歌曲的词和曲呢都是李宗盛创作，所以主打歌，而且还是为张信哲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但是呢没有能像想象当中那么红。但是呢我们这上半段节目也跟大家说了，除了铁粉之外呢，真的是这些歌不能算是冷门歌曲，比如说对我来说，张信哲的很多歌都很了解。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我是真的爱你》。 仿佛有一种魔力， 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我想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是真的爱你，来自张信哲的演唱，李宗盛的创作歌词。然后后来这歌呢，老李自己也唱过啊。其实呢，很多热度没有那么高的歌曲呢，在滚石唱片内部还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说李宗盛和张艾嘉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叫《爱情有什么道理》，这首歌呢就收在张艾嘉的专辑《忙与忙》中。忙呢，第一个是繁忙的忙，第二个忙是盲目的忙。李宗盛作曲，歌词呢是李宗盛和张艾嘉一起填写的。虽然说在网络平台上歌曲的热度呢不是太高，跟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忙与忙》相比呢，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呢，滚石唱片旗下的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比如说什么周华健呐、莫文蔚啊、潘越云啊、赵传啊等人都唱过。芳芳也说，我初初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啊，说了一段歌词哈，这不就是一见钟情的真实写照吗？对呀，所以说这歌呢，喜欢的人是真喜欢，没听过的人是真没听过。好吧，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是《爱情有什么道理》的原版，由李宗盛和张艾嘉共同演唱。 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 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 你为何不掉过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露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你认为值得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哦，这一季， 哦，这一季 总算有些值得。 爱情有什么道理，来自李宗盛和张艾嘉的共同演绎。尽管说李宗盛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滚石，而且呢也和很多歌手都合唱过歌曲，但是呢李宗盛自己的专辑却是在很晚的时候才推出的。当时呢他早就因为给别人写歌出名了啊，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叫做《生命中的精灵》，很多人呢都把这张专辑看作是李宗盛最好的作品，因为里面呢有很多很多歌曲都关注了他的人生经历。其实呢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当年啊歌手童安格为专辑中的歌曲没有人知道担任了和音，后来呢他通过唱歌正式成名后，李宗盛对他赞不绝口，就说哎呀，童安格是我认为音乐与本人真实性格最接近的，听歌如见人，他的歌和本人一样浪漫顺畅天真易相处，在写歌的旋律安排上很少用很奇怪的音阶，总是很柔顺很安适，可以说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哈。好吧，一起来分享李宗盛演唱的《没有人知道》当中的和音是童安格。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我是不是要注定孤独，去面对以后漫长的路，陪伴痛苦，寂寞无助，我多么希望回到最初，走我自己该走的路，迎向未来，不怕输。在爱情中痛苦， 爱情中痛苦， 在名利中追逐， 名利中追逐， 怎样才能面对存在内心的冲突，是不是让步， 不需要让步， 是不是让步， 不需要让步，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我的心，没有人知道，我以为你知道，知道我的心，我的心， 没有人知道，来自李宗盛。李宗盛呢曾经为滚石唱片带过很多很优秀的歌手，在这些人当中呢最出名的还能写会唱的就是周华健。那么这两个人的关系呢也很微妙，亦师亦友。那么在周华健的专辑当中呢经常能够看到李宗盛作词或作曲的作品，周华健呢也唱过很多自己创作的歌曲，但是两个人真正意义上的词曲交融其实是在96年实现的。当时的周华健呢已经很有名气了，在周华健的专辑《爱的光》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我试着假装》，这首歌的歌词呢是由李宗盛填写，曲子呢是周华健自己创作的，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同一首歌的创作方面进行合作。一起来分享周华健的这一首《我试着假装》。 这一生要干苦工长，爱过黑夜迎接爱，爱晨光，能在一起就是个希望，尽管过得那样凄凉寒窗，你也明白我曾料到荒唐，每当面对那些怀疑言论，我要自己不要去想， 也许谁也无心伤害对方，只是注定要以邻居的收藏。明白自己无论如何改善，总是忘了过去的时光。也想与你爱到白发苍苍，现在知道只是痴心的妄想。所有过去让它从此埋葬，伤心事不必再讲。我试着假装心不曾伤，我让我自己似疯狂，每日每夜地忘，曾是神游追溯长啸。我一生中从来未曾如此彷徨。 我试着假装，来自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李宗盛为他人创作却相对冷门的歌曲。尽管呢，这也是他和周华健第一次共同创作，但是这个卖点呢，也没能让歌曲大火。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李宗盛创作、潘越云演唱的《最爱》。这首歌呢，很多人都唱过，潘越云、张艾嘉、杨宗纬等等。那么现在我们看来呢，这首歌最火的版本反倒是杨宗纬的，是吧？因为他呢是当初参加歌手的时候唱的，而且呢那一期呢凭借翻唱这首歌，他还直接拿下了第一名。那么潘越云的原版呢，对于很多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朋友来说，就显得啊冷门太多了。最后我们就来分享的这一首潘越云《最爱》，我是英超。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美国经典动作影片《碟中谍》系列第一部的故事。明天十一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啦。